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带来好音乐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回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来听到潘美辰的歌声《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个家是许多记忆中的经典歌曲，那个略带倔强表情的女孩用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多少天涯游子的心声，有憧憬也有担心，有梦想也有寂寞。随着歌声一路走过的是城市人心中无限值得珍藏的青葱岁月。有着中性之美的潘美辰唱着最柔情的歌走进你的心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只不过她是一个淡淡的在你心里发酵，它依旧是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也要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两首男歌手的声音，黄安《东南西北风》以及郭峰《永远》，明天见。 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